首先我们来谈第一点，事物的概念。在详细介绍有关事物的概念和特性之前，首先也该了解一下几件事情。第一是古老还有典型的例子，一提起事物就会想到银河中两个政府之间转账的例子，即从政府 A 转多少钱到政府 B， 它同时涉及到两个不同政府的组合型的操作。第二，事务中涉及的数据库访问的基本操作，一个就是 readX， 它表示从数据库传送数据向 X 到知晓 read 操作的事务的一个局部缓冲其中。第二个是 writeX， 它表示从知晓 write 的事务的局部缓冲其中把数据向 X 传回数据库。